新竹美食下电台吃不到，刚好把上车病毒，现在是评论报告刚有新闻。你行政总理府而已没有在数码苗裔，苗裔电力化跟经营人，以及能力共识等等领域跟阿西安加强合作。在华新竹分行的李总理跟阿西安部分新闻国梁导演，出席美国阿西安商业理事会和美国商会的活动的时候讲，这些都是美国推动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扩大机器所应该涵盖的领域。威廉布顿往下空表示，尽管最近冠状病毒增加，但是目前据显示本地出现新突破疫情。他在社交网站提问讲，在上个月二十六号，我国几乎停止所有社交活动之后，中国就愈老旧，病例也增加。由于人民都接种了疫苗，并且许啥自身免疫机能都已经恢复，对病毒有很强的抵抗力，因此使用病例增加，中国更需要调整安全管理措施。本地的官方单日新病例每天在4000起以下，报3615起。欧上言论办事，威廉布网站的数据显示，多数新病例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总报率下降到1.49。由于拥有价格居高不下，得水管理控好地高松部，上个月四号起，江西中的水机场车主跟顶好休息调高速增建的措施，中用动到前屋上的一号妈妈是一定五十九分，下礼拜四到阿公屋上的一号正中一机动打的水机旅客数之后的附加器中选调三代建。骗子摸清朋友拨电话向小海英组建的诈骗案广图传来，今年后无法被实情人行动，损失超过270万元。警方共单单在一个月就有最少13人堆叠进来骗局，损失超过17万7千元。就先出现透出去官方死亡病例，官方媒体就先中央通讯社报道，当地有最少3人证实是官方。报道共即率先引起发烧的薄面疾病，正上个月第一期在当地传播开来，目前有大约10.7万人在接受隔离治疗。印度近期出现名为环球流感的新病疾病，被是鬼名移动小家人，最少50人已经丧命。当地媒体报道，病人都无够误会。体育消息，打上了一届东南亚运动会在香港的烟火端开幕，最表示东奥会的战火将来点用。开幕典礼后，多名表演者东大演出，国家的正南虚拟实景元素。向前在官方疫情爆发之后，正按摩看多的数目。简要新闻报告完了。